艺我的古城，倾渠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又嚟到今晚嘅建筑二嘅时间啦，咁我哋咧之前已经一连十六集咧，同咁多位听众咧讲日本嘅建筑嘅，咁而今日咧呢个可以话系日本建筑呢个系列嘅最后一集啦，咁亦都会咧作为一个总结温故思新咁样啦，咁啊等大家又认识少少即系日本建筑文化，咁同埋我觉得咧今次好重要嘅一点咧就系反璞归真，我哋之前讲咗咁多嘅唔同嘅风格啊，又或者唔同嘅历朝历代点样演变，但系我哋今集咧翻去一个好原始嘅主题，再去同大家讲下日本嘅，都我觉得唔单止系建筑文化，而系日本人本身嘅一种文化。 非常之认同啊！喺即系咪我哋正话倾偈闲谈嘅时候咧，讨论咗一个少少嘅观察啦。咁当然就仔细嘅讨论咧，或者仔细研究就唔算啦，即系观察啦，就系话，如果系喺中国文化里边嘅好多嘅诗词歌赋啊，种种唔同嘅文学作品或者文化作品里边咧，即系森林嘅题材唔系冇，但系咧佢话系咪一个好重要嘅重大嘅主题咧？可能比起咩江啊、河啊、山啊，甚至乎大漠啊、小桥流水啊呢啲嘅种种嘅话题嚟讲咧，森林咧好似唔系我哋啲文化圈里边好关注嘅一个题目。即系呢一个咧，对我嚟讲好似系感觉都几特别嘅，因为如果我哋今集可能会讨论嘅问题就系日本可能对森林嘅文化或者观照咧系相当深刻噶。 系啊，我都好同意啊，因为你睇翻日本咧，你去日本，你一出咗个城市以外咧，基本上大部分地方咧，你都可以接近睇到一啲类似森林嘅地带噶啦吓，周围都系啲大树啊咁样啦。咁其实日本，佢基本上有三分二嘅面积系森林嚟嘅，咁但系咧，我哋要留意翻，佢呢一个咁大面积嘅森林咧，又唔系完全系自然而出现嘅，系有政府嘅人为去刻意咁样去有一啲嘅种植嘅活动嘅，譬如佢以前曾经亦都一度系有好多嘅对于森林大量嘅伐木啊，或者用咗好多森林嘅资源咧，尤其是江户时代啊，或者系二次大战嘅时候啊，甚至乎唔止用咗日本本身嗰啲森林资源啊，连台湾嗰啲咩木材啊、森林资源咧，都俾佢差唔多用尽晒。咁但系咧，结果咧战后咧，佢哋就有呢个大幅面积嘅人工种植呢啲大树啊，营造翻一啲人为嘅森林，亦都有一啲特别嘅方法咧，令到当地嘅森林咧，即系可以有一个比较可持续性啊，即系譬如禁止去伐木咁样砍伐啊，或者咧亦都有一啲比较特别嘅做法，譬如叫做轮伐啊呢啲嘢，即系咧就唔系一次过去将一个好大嘅地带嘅树木去斩晒嚟到用嘅，就会系间距咁样喺一个地带里边隔一段嘅距离咁样先至系斩嗰啲树嘅。咁有呢啲咁样嘅好用心咁样去营造呢一个日本变成而家所谓嘅一个森林嘅国家啦。 即系讲一个古仔，可能都同呢个今日嘅主题好有关系嘅，就系诺贝尔文学奖嘅其中一位得主大江健三郎呢位，可能日本文学里边非常之出名嘅作者咧。佢父亲其实就系喺四国长大嘅一个伐木嘅家族嚟嘅，即系一直喺四国度做伐木嘅。咁所以佢由细到大咧，佢成日都讲。就话其实佢可能可以系即系其实唔需要读书唔需要学习，佢需要嘅更加可能系咦睇下啲木嘅唔同嘅形式，唔同嘅树啊，唔同形式嘅树木咧，佢就可以生活。咁喺佢嘅屋企或者佢嘅背景，佢会认为咦其实未必需要咁多所谓文字上嘅知识，反而更加重要嘅知识可能系一啲直观嘅对于大自然里边嘅唔同嘅知识。 咁當然我哋《詩經》都有講過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啦，呢樣嘢當然對人係好重要。咁而咧，大家可能都聽過，大家見三郎個仔啊，即係叫大江光咧，佢其實喺腦嘅一個好大嘅腫瘤。咁所以佢到佢仔出世嘅時候咧，其實佢好多各種各樣嘅問題啊，講嘢又唔得啊，智力發展又有唔同。咁所以佢咧，其實亦都希望，不如我個仔亦都好似咁，我細個嘅夢想咁啦，就係、是、不如就睇樹木咧，就去解決所有問題。佢第日就唔需要了解任何嘢啦，認樹木同認雀仔就得。咁所以佢一本佢好重要嘅作品叫《为什么孩子要上学》嘅时候咧，佢就好核心咁去讨论，即系大自然啊、树木啦，点样去令到一个孩子去接触个世界。咁当然最尾佢都认为，除咗认识树木之外，亦都要认识人呢样嘢啦。咁所以亦都即系令佢个孩子成为咗后来大家都可能听过嘅一个作曲家。咁我哋话呢一个嘅背景或呢个启悟咧，对冷面三郎系好重要，亦都系代表住即系其中一个啊，原来日本文化点解会咁重视森林呢样嘢？因为森林呢样嘢咧，可能对佢哋嚟讲咧系一个好重大嘅启悟，同埋同佢哋嘅生活系连得上关系嘅。 我哋讲咧古建筑咧，即系讲无论系中国啦，或者系日本。本咧建築材料咧都係一樣好重要嘅嘢。就算其實講緊今時今日，我哋冇材料又點樣可以做建築咧？咁而中國建築，我哋之前講咗一個系列啦，同埋啱啱我哋對上16個星期講咗16集嘅日本建築，都係圍繞住一個好重要嘅，就係講木建築。咁所以作為建築材料最重要嘅一部分木材咧，我覺得咧就喺最後我哋呢一集咧都可以再同大家去探討一下日本嘅木文化，即系唔单止系建筑文化，而系对待树木，甚至系对待森林，佢哋用一个点样嘅态度，点样嘅睇法。咁而我哋头先即系听到阿 Stan 同埋卓彦兴所讲啊，其实日本本身对于森林都系一种爱护，或者佢一种敬爱喺入面嘅。咁呢一种其实我哋可以，如果大家未必话太认识，或者我哋依家未必有好多时间去同大家讲好详细嘅即系林木嘅发展咧，大家亦都可以试下透过一套电影咧去理解多一啲嘅。咁上星期亦都预告过啦，可能大家亦都睇过啦，就系咧2014年嘅电影，香港嘅译名咧叫做《恋上春树》，但系咧我就比较喜欢咧台湾同埋内地嘅译名咧，就系咧《那啊那啊神去村》，非常之有趣嘅一套电影嚟噶。 恋上春树，考大学失败又被女朋友抛弃的少年平野勇气，偶然被林业培训生宣传单张上的美丽女生吸引，来到三重县一个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偏僻山村，接受为期一年的林业培训课程。一开始他吊儿郎当，毫无干劲，饱受前辈范田宇喜斥责。在他准备逃走之际，就同宣传单张上的女生石井直己不期而遇，又令他回宿舍继续培训。培训课程之后，勇气跟随范田前辈来到深山之中的神去村开始实习了。神去村的生活恬静无聊，而且林业工作艰辛，加上同住的范岛前辈监督严厉，令勇气萌生去意。但他结识了情有独钟的直己，又逐渐被淳朴的村民感染，逐渐对森林和林业产生敬意。最终勇气得到范岛认同，参与村中重大的祭典，正式成为神去村的一份子，亦都成长为足以独当一面的优秀伐木工。在神去村的实习期过去，勇气回城市，面对城市的挤拥，他变得很不习惯。偶然他在屋企附近的施工地盘闻到他熟悉的杉木气味，令他决心回到神去村延续他的乡村生活。 今次呢套电影咧，都系一个轻松有趣嘅手法啦。咁等大家咧，即系除咗系感染到嗰种，即系日本电影经常都会感受到嗰种好励志嘅感觉之外咧，其实对于林业嘅发展，或者对于林业究竟入面嘅人系做紧啲乜嘢嘅咧，甚至再远少少，再可以思考到人同自然，又或者系乡村同城市之间，即系好多唔同嘅冲突啊，又或者唔同嘅对立面咧，都喺入面咧俾大家见得到嘅。 首先就喺电影里面好强烈，就係觉得哇好似去到一个世界之外嘅地方做緊一啲世界之外嘅事，都係一啲可能对于香港人嚟讲陌生嘅事，就係坟墓係咪。咁木其实系咪仲系重要嘅咧？好多人觉得，诶，而家咁时代都唔系木建筑或者唔系成噶啦。咁所以各位听众咧，如果你屋企嘅话，请望一望你屋企家居里边有几多系同木有关嘅家具或者家品。咁你试下数一数，你会发觉咧，其实可能喺我哋室内里边嘅所有嘅嘢咧，可能有一半以上嘅家具咧都系用紧木嘅。譬如你张床啊，你啲柜啊，你嗰啲好多唔同嘅 台啊、灯啊、 砧板啊、同埋餐具啊，其实各种各样嘅木其实都系喺度出现嘅。咁但系咧，我哋几乎已经完全忘记咗咧，嗰啲木咧系一铺铺大自然嘅物件嚟嘅，佢唔系讲紧混凝土喺工厂沟出嚟嘅，佢全部都系要由人去，点都要经历过即系砍伐啊，呢啲好基本嘅步骤，全部都要跟住做嘅，咁佢唔可以系 3D print， 咁所以呢一个电影对我嚟讲最大嘅值得睇嘅一样嘢就系、是，诶、欸。原来有一个地方嘅一个国家系咁重视啊，自己种翻啲木材啊，然后自己点样去砍伐，然后对嗰样嘢又有充足嘅尊重。咁可能喺我哋香港嘅谂法里边咧，呢样嘢咧基本上系完全冇嘅。 咁尤其系近排啊，山竹啊打完风之后，我哋好似香港人系比较感受深咗，对于树木呢样嘢，发觉原来周围周街咧都系全部嗰啲咧吹晒落嚟嘅。 但我听到嘅真系快掉佢啦，快掉佢，即系就系咁样嘅声音比较多啊。 但亦都有啲人咧就话好想去利用翻呢啲吹冧咗嘅树木，不过咧有多亦都会话系咪就咁喺条街度执咗嗰啲木翻嚟，或者政府就咁将嗰啲树木派晒俾啲人就可以用到咧？其实咧，嗱，如果你睇埋呢一套戏，你知道其实就唔系咁简单嘅，即系用木呢样嘢。而我都即系有少少研究过下啦，即系你点样去用一个树木？譬如你如果真系就咁，我当吹咗落嚟，或者你斩咗落嚟一嚿木头咧，你要令到佢可以成为即系用到嘅一个木嘅材料咧，其实中间咧仲要有一啲，譬如风干啊吓，或者去虫啊呢啲咁样嘅好繁复嘅工作，就未必系咁简单嘅吓。但系如果讲翻呢套电影咧，我点解拣呢套电影？一来咧，今日就吓。我系我嘅最后一集啦，吓一个总结啦，咁啊想揾套开心啲噶啦，唔好好似之前揾嗰啲咁沉重啦，吓又打仗又死人又 讲翻，可能系短期嘅最后一集啦，之后就等佢休息一阵，迟啲又再出现噶。 错啦，咁我亦都好欣赏咧，即系我好中意日本嘅好多电影咧，嗱除咗嗰啲咁嘅历史故事电影之外咧，好多啊只唔系只电影嘅，通常亦都系嚟自一啲文学作品嘅小说改编嘅，咁咧就会讲一啲。咩咧？一啲比较小众啦，或者甚至乎系一啲濒临绝种嘅传统行业啊，以呢啲嚟为主题嘅，咁佢表现出嚟嘅中心思想，其实大概咧都系表达，只要即系喺个本行里边咧系够认真啦、够专注咁去工作啦，又可以抵抗到一啲周围嘅新嘅潮流啊，或者抵抗主流冲击咧。咁基本上你可以即係就算係最卑微嘅職業咧，都可以咧成為一啲工藝啊，甚至乎去到一個所謂嘅藝術嘅層次啊，所以有日本啊好興講話有職人啊嚇達人啊呢啲咁樣嘅名詞啊嘛，咁呢個某程度都反映到即係日本嗰個民族嘅特性嘅。咁而呢套戲咧就係三浦紫苑嘅小説改編㗎啦。另一套我非常鍾意嘅三浦紫苑改編嘅電影呢，就係《字裏人間》，早兩三年都有喺香港做過。咁裏面呢就講另一個嘅好特別嘅行業，就係呢啲咁嘅詞典嘅編輯者。你諗下，即係而家呢個咁嘅世代，即係同幾廿年前嘅編詞典嗰個咁嘅方式呢已經有好大唔同，甚至乎有啲人可能覺得根本上就已經冇乜咁嘅需要再有呢班人去做呢啲咁嘅詞典，咁就好感人嘅嗰套戲。咁而呢一套呢就係講另一個都比較好小眾嘅，或者一般人都未必會諗到佢哋嘅存在嘅，就係伐木工人啦。咁亦都聯繫到其實我哋一路以嚟咁多集呢講嘅好多出電影啦，譬如《我是和尚》裏面講嘅和尚啊，啊《利丘》裏面講嘅茶人啊，《古都》裏面呢講嘅嗰啲咁嘅和服嘅製作師啊，或者甚至乎淨係做腰帶嘅一個部分嘅呢啲，其實好多日本嘅電影呢都會係表达呢一种即系一啲比较另类啲嘅吓小众嘅行业，甚至乎亦都系好中意讲佢哋点样去好专注喺佢哋嗰个行业里边 成为一个出色嘅工艺啊，或者艺术师咁样嘅。 讲开呢个电影嘅呼应咧 ，Stan 拣呢出咧都呼应翻你最初喺演出德顺嗰日讲嘅时候嘅《妖猫传》啦。咁男主角或者叫第一男配角啦，睇你点谂啊，都系艳谷将太啊。咁我哋话即系从头尾咧嘅男一咧都系同一个人嚟， 即系日本嘅王祖蓝啊。 系啊， 呢一套戏咧亦都系即系讲紧日本嘅传统文化啦，吓树木文化啦，同埋。即係現代嘅木建築啊，呢啲咁樣嘅議題啦，咁你會發覺咧，即係日本呢啲咁嘅文化咧，同現代世界啊，尤其係咧，我覺得即係同現代中國啊，甚至乎同香港，即係嗰種咁嘅多快好省嘅價值咧，都有啲背道而馳嘅，即係亦都可以話佢哋即係好固執咁樣去繼續令到呢啲咁嘅傳統嘅行業啊文化去存在嘅。 就好似系我哋讲我哋节目建筑意嘛，咁就系嗰个我哋成日讲嗰个意，究竟建筑可以俾到你一个点样嘅感觉呢？又或者你去睇建筑嘅时候，除咗面前一个高楼之外呢，会唔会仲可以俾你见到入面更加深厚嘅，譬如系啲文化嘅表象呢？好似我哋今次咧所讲嘅木啊，咁我哋成日就话啊，日本嘅建筑咧系用木建筑啦，咁我哋之前嘅集数。喺譬如喺讲中国建筑嘅时候咧，咁都有提过究竟点解会用木咧？咁呢啲我哋今日咧就唔再多谈啦。咁大家有兴趣，当然可以喺 podcast 上面重温翻我哋嘅节目。咁而但系咧，究竟啊，我哋睇个木嘅时候啊，即系我哋从呢个建筑再去睇建筑嘅材料，睇到木，再从木去睇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嘅文化嘅时候，即系。头先都有睇到中国同日本之间其实都几大分别，头先都讲过其实中国有次冇对于木或者对于森林有一个咁深厚嘅一个研究啊，又或者喺入面冇咁多嘅譬如文学作品亦都唔会话讲咁多。咁但係日本好似就会多咗呢一份嘅文化喺入面，就去多啲对于树木森林有一种嘅敬畏甚至系尊重喺度，咁呢个我觉得都系喺我哋节目入面，即系点解我哋会今次带出嚟特登同大家讲木咧，讲树木咧，都系因为从建筑入面可以观察到啲唔同嘅文化喺入面。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睇完呢套电影之后呢，令到我多咗一份嘅思考嘅，就係呢，虽然我哋今次讲呢个嘅林业啦，即係林业真係係经营树林啦，可以话係入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工人嘅工作呢，就係砍伐树木。咁好多时我哋都会觉得斩树都系一啲唔环保嘅嘢啦。咁好多时候就算香港依家即系你斩棵树，可能都会引起唔同嘅一啲团体去反对啊。点解你要斩树啊？点点点？会唔会有其他方法可以唔斩树咧？等等等等。咁而但系喺个电影或者系原著小说入面咧，都有提到其实人嘅文明嘅发展好多时都离唔开，即系我哋。需要嘅一啲嘅物资或者木材都系一种好重要嘅嘢。咁砍伐唔代表系一种唔文明或者唔环保嘅嘢，反而喺个电影入面讲得更加多嘅就系你点样去植树或者系种树，即系你砍伐完之后，你有冇种植更加多嘅树去俾你嘅下一代咧？咁你唔会话即系用晒你依家呢一代嘅树木所有嘅财产，你唔会依家斩晒所有嘅森林入面嘅树，反而你斩完树之后，你植翻更加多嘅树。 树，咁先至可以帮到你嘅子孙或者呢个国家之后你嘅下一代去发展。咁呢一个都系几发人心性嘅一个嘅意思喺度嘅。 系啊，除咗一个观点之外，譬如我哋话萨满嘅传统啦，或者系譬如就算美国嘅印度嘅传统里边都强调咧，就系咪唔可以杀生咧？唔系你可以杀生嘅，系咪唔可以伐木？你可以伐木嘅，但系重点咧，第一就系话你系人咪真系要需要嘅时候先取用。第一就是，第二话咧就系话你夺去生命嘅时候咧，有冇真正对对方有一个尊重？咁所以喺就算系亚洲或者系美洲都有一样咁嘅一个信念，就系话如果你系享乐而杀生或者享乐而去破坏咧，其实咁嘅事咧系唔啱嘅，唔做得嘅，唔道德嘅。但系如果你系有效咁去使用同埋尊重嘅心咧，咁咧就唔违反嗰个大自然嘅规律嘅。 简而言之咧，我觉得就四个字啊，取之有道啊嘛，系咪？嗱、 嗯， 头先有讲过，即系譬如比较中国同日本啦。嗱，我相信咧，两个国家嘅古代咧都好着重呢一个木建筑啦，亦都会好着重呢一个树木嘅种植啊。对待树木咧，我相信喺古代嚟讲，呢两个国家咧都系有差唔多嘅态度嘅。不过我哋睇翻就系而家啦，去到今时今日，点解好似我哋感觉上面吓，日本对于管理佢哋嘅森林系会好过中国好多咧吓？譬如啊，日本有头先提过嘅一种所谓嘅间伐嘅咁样嘅，即系空间嗰个间啦吓，咁啊伐就系斩伐个伐啦。呢种间伐嘅管理林业嘅模式咧，其实喺之前我哋另一套电影啦，即系《古都》里边咧，咁都有提过啊。即系因为里边亦都有一啲场景系讲紧有啲人物都系嚟自京都附近嘅北山吓嗰啲杉林嘅，咁啊呢一个咁样嘅间伐或者疏伐啦，其实系讲紧即系人工嗰个树木咧系要维持佢一个间距嘅，咁将一啲过密嘅树木咧就斩咗佢。咁咧，令到咧树木同树木之间咧维持一个足够嘅空间，咁先至可以令到有阳光啦，可以系穿过嗰啲树顶咧，咁啊入到去嗰个底下嘅树木啦，或者系底下嘅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生物噶嘛，有植坯啊，有一啲矮啲嘅植物。咁如果全部好密嘅树木去争，即系冚住晒成个森林嘅下面咧，其实就冇咗其他嘅所谓嘅生物多样性嘅。咁而呢一个咁嘅唔用成个区域全部一齐斩晒啲树木，转为以一个长期咁样去管理住，去定期将一啲过密嘅或者系喺两棵树之间吓比较太密嘅地方，咁样去斩咗佢啲树咧，咁咧先至可以反而系一种比较接近永续嘅概念嘅。咁亦都啦，电影里边咧有一幕即系有一个对话咧就好深刻嘅啊，主角啊呢、這个勇气啊，佢咧就话睇到啲树木咧就哇好有价值喎、啊，原来睇完嗰个拍卖之后，咁发觉佢原来就好贵喎一棵，咁啊即刻问佢老板啦，咁啊喂，咁如果系咁，不如全部一次过斩晒，咁咪哇咪好有钱啦、啊，即系可以换车换楼得噶喎，系。咁但係个老板呢就真係佢即刻就话嘅，喂我哋唔係咁睇嘅，即係去做呢一个林业呢，所谓嘅分分钟讲緊係维持过百年嘅一个咁嘅经营模式嘅。咁亦都係要靠住前人嘅努力咁样去栽种，咁样去到下一代呢先至可以收成。一次过斩晒咁下一代，咁点呢咪冇晒树木囉。咁呢一个就睇到起码喺戏里面表现出嚟嘅日本人对待佢哋嘅林业啦，甚至乎你再扩展到所有嘅大自然里面嘅资源呢，佢哋都尽量係用一个慢慢所谓嘅取之有道，唔係一次过咁样去攞晒取用晒嘅态度嚟到做嘅。 譬如正话电影里面都有讲啊，佢喺个地方去生于斯长于斯，咁就喺嗰度伐木，咁你自然就小心啦，因为嗰样嘢系佢哋下一代都可能会使用嘅一个地方，一个佢哋嘅家，一个场所。但系如果系跨国木业咧，可能佢系啲资本嚟嘅，咁去到南洋啊，边度啦，咁就伐木咧，佢哋谂嘅方法或者咁嘅模式，可能就以点样赚取最大嘅利润啦，点样有高效率去完成为目标。咁所以我哋成日都听到好多，哇，有一啲好短时间大规模嘅伐木啊，咩印尼呢啲咁嘅地方，长期都可能系对啲嗰啲林业有好大嘅灾害啊。咁嘅呢啲咁嘅情况咧，亦都同可能呢一个电影里边讲嘅咧，系两种对森林嘅取态同埋价值观。 咁所以呢又会睇到啦，呢一个咁样嘅日本嘅林业里面呢，睇到嗰个咁长时间嘅一个经营，其实呢又真係喺日本係比较容易做得到，而喺其他国家呢係未必做到嘅。咁、因为点解呢，即係日本有大量嘅比较历史係好长嘅公司，呢一个咁样嘅经营模式呢係有啲关系嘅。譬如戏里面呢个老板呢就话佢曾祖父开始已经经营呢个林业啦嘛，喺嗰个地方。咁、其实呢日本嚟讲呢，咁样嘅即係所谓嘅曾祖父三代之前经营继续维持经营落嚟嘅呢个情况呢，其实喺日本只係小儿科嚟㗎咗。我又搵过一啲资料啦，其实而家呢全世界呢，譬如有超过200年历史嘅企业呢，日本呢就超过咗五成。如果有400年以上历史嘅企业呢，日本呢有百几间。如果200年嘅呢有3000间大概。如果超过100年嘅都有成20000几间。可以睇到即係日本佢呢一个比较去倾向维持一个家族式嘅长时间经营嘅企业嘅方式呢，其实就正正係促成咗呢一种可以比较长时间去作为一个比较所谓嘅永续式嘅经营模式嘅。 400年啊。 是啊， 四百年即系江户头已经喺 冇错啊，江户时期啊，喂，你咪住先，我其实就未讲完。四百年呢个咧都唔系最旧嘅日本企业，其实而家咧有一间嗱同建筑有关嘅，有一间叫金刚组啊嘅日本嘅建筑公司，佢创立系几时咧？飞鸟期，飞鸟期几时？之前讲过啦，飞鸟期啊嘛，系咪？咁中国嚟讲系咩咧？唐代或者隋代，大概嗰个时间，咁即 系公元六世纪。 实际上嚟讲，系啊。公元578年就是而家世界上最古老嘅家族企业。 佢严格嚟讲即係有天王有佢喎，飞鸟写返先写返日本古事记喎。 係啊， 即係睇佢个族谱可能就已经系一个。 冇错啊，系好夸张㗎可以。而佢呢正正亦都系佢兴建过我哋之前啲集数提过嘅，譬如四天王子啊、法隆寺啊，呢啲呢就系、当年呢一间公司佢所早期去起嘅。咁呢一种咁嘅历史悠久嘅公司呢，喺日本其实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所谓的传统的家业的传承。而亦都有份协助拍摄这一套电影的在当地的三重院的。其实三重院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最熟悉就是它里面有伊势神宫嘛，就是三重院。那里面其实那间公司就叫蓄水林业。那这个这样的家族的企业其实在400年前已经在那个地区已经拥有土地。那亦都是大概八世纪咧就开始经营林业，咁你可想而知，即系日本嗰种咁嘅家传嘅，再导致即系好长时间嘅经营，就系、其实喺而家我哋见到日本咁多传统嘅木结构建筑喺背后，其实有一套政治啦、经济啦、社会文化嘅唔同方面嘅制度咧，有一个配套，先至导致而家我哋见到日本咁多即系所谓美轮美奂，仍然咁多木结构建筑喺度。 同埋即系工业技术嘅传承或者保留咧，即系政府其实可做嘅嘢其实唔多噶，好多时都系咧民间你自己啲企业点样去积存自己嘅即系制造嘅经验啊，咁你做得耐，做得耐，一几代几代咁传咧，自然就可以留低一啲好好嘅，我哋话旧嘅技术到而家都可以有即系焕发到新嘅光辉嘅出现。咁我哋话呢啲嘅即系正话听 Stan 所讲好多同即系我哋叫企业嘅变迁啊，严格嚟讲其实企业史嚟嘅，即系木制嘅家具嘅或者木制嘅建筑嘅企业史。其实你见到点解日本今日木建筑仲可以咁多同埋做得咁好嘅原因。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横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继续我哋今晚嘅建筑意嘅节目啦。咁咧，今集嘅节目咧，将会系我哋讲日本建筑嘅系列嘅最后一集啦。今集咧会同大家咧讲下日本嘅树木嘅文化啦，以及亦都咧总结一下我哋之前一年16集咧讲咗咁多日本建筑文化嘅。咁咧，头先我哋亦都睇到咧，就日本嘅建筑嘅行业咧，有好多企业咧，其实都可能系讲紧啊几百年嘅历史啊，最远咧可以数到去过千年添啊！喺飞鸟时期啊，即系公元六世纪啊，公元578年啊嘛嘅时候咧，已经有一间嘅建筑公司啦，可以话系咁咧，就去到依家咧都仲系继续营业紧啊！哇，真系非常之厉害。咁但系咧，我哋即刻就谂到，其实可能去到今时今日咧，呢一啲嘅建筑公司可能亦都会经营得比较困难，即系就算我哋之前话木系经常会用嘅一啲建筑嘅材料啦，但系今时今日咧，可能亦都相对以前系比较少咗一啲啦。始终依家钢筋混凝土咧会系用得比较多啲。咁又想问下 Stan 啊，其实依家啊，我哋虽然话即系好多家私啊，我哋都会用到木啦，咁但系喺日本方面咧，喺对木材嘅需求咧，即系以你嘅观察，系咪仲系非常之大咁咧？ 当然系好大啦。咁日本亦都系因为，譬如佢有好多嘅古建筑啦，仍然不断去重建啦、修复啦咁样啦。譬如我哋以前讲过啦，伊势神宫啊，式年千宫啊嘛，廿年就起一次噶啦嘛。咁或者出云大社啊，或者其他嘅神社都有呢啲咁嘅类似嘅定期替造嘅方式嘅。咁亦都令到日本咧好多即系唔同嘅木结构啊，都被定位为譬如国宝啊、文化财啊。咁日本有大量呢啲木构建筑，咁所以咧亦都令到日本有好大嘅所谓嘅木材嘅或者系木结构建筑嘅需求嘅。咁亦都我哋见到咧戏里边咧，譬如临尾啊个主角咁咪翻去自己还宾嘅屋企啊，咁咁啱佢就係屋企對面就係起一間嘅新嘅平房。咁你睇到佢嗰間新嘅平房呢，唔係好似香港咁即係啊落鋼筋石屎咁樣嘅情況，就係、是、呢用返啲木嘅。咁就係因為呢啲咪木嘅香味呢，令到佢呢即係吸引咗個主角走咗去隔離嗰度，發現原來就係起緊一啲可能係由佢原本有份去斬落嚟嘅杉木所用嘅起、出嚟嘅平房喎。咁呢啲咁嘅木结构嘅入榫嘅，重要吓呢啲嘅平房咧，其实日本咧就周围都系嘅，无论城市好或者乡村好都有嘅。咁而日本好多建筑商咧，其实有部分你会睇到佢其实都有尽一啲所谓嘅文化责任咧，即系做呢一个生意之余，譬如会成立一啲嘅研究中心啊，甚至乎咧有博物馆嘅，保存啦、研究啦，或者甚至乎去向公众去推广啦。咁啊，所谓嘅叫做传承翻呢啲传统嘅木工艺嘅。嗱，咁啊，今集我哋啊冇特别去揾一个建筑嘅例子嚟到做主题啦，但系咧，我都乘机都想介绍下日本，其实喺呢一个嘅神户呢个地方咧，有一间叫竹中大工道具馆啊，咁呢个竹中其实系咩咧？竹中嘅意思咧，即系其实系一间叫竹中工务店嘅一间，都系建筑公司嚟嘅，都系主要系做好多木材嘅木结构嘅建筑嘅。咁佢其实喺嗰间嘅展览馆里面咧，就收集咗好多。即係有成30000多件嘅一啲傳統嘅木工嘅工具啦，又會有好多嘅木結構嘅模型啦，喺裏面展覽啦。而嗰啲模型咧，唔係真係好簡單嘅，我哋見到細細個啲模型係一比一嘅，即係可能將四分一間嘅木結構嘅寺院嘅一間嘅金堂咁樣去起咗出嚟啦，又或者係有大量嘅入榫嘅扣件啦，就俾人去喺嗰度試下去睇下可唔可以拆開之後又砌翻啦，亦都有成間嘅茶室，咁佢咧就特登淨係起個骨架，就唔鋪其他嘅面料嘅材料啊，咁咧主要展覽都係日本嘅一啲文物為主，咁亦都有。展覽埋一啲中國啦，甚至乎外國嘅一啲嘅模型啊，呢啲咁嘅木構嘅。咁另外亦都有一個部分就係特別講呢啲樹木文化嘅展區，就係講咩呢？講嗰啲木 嘅起源啊，其实即系话佢讲翻由树木佢种植嘅唔同嘅种类啦，边啲系适合做啲木结构啦，又或者呢个树干嘅唔同部分或者唔同嘅切割方式咧，令到我哋而家见到嘅所谓嘅木纹啊，究竟有咩影响啦？因为一般我哋成日可能或者我以前咧都会有一个误解，唔同嘅木纹可能其实系源自因为唔同嘅木材嘅种类而导致嘅吓，有啲系植纹，有啲又弯纹，有啲又山纹，有啲一点点。嗱，呢个有少少误解。虽然唔同嘅树木嘅种类系会对嗰个木材嗰个面嗰个纹理咧系会有啲影响嘅，但系其实大部分嘅木材咧嗰个纹理都系大同小异。而乜嘢令到佢可以有唔同嘅山纹？其实咧反而系佢嘅切割方式嘅，即系佢系垂直咁切割啊，定系对角咁切割啊，定系打斜咁切割啦，就会导致佢唔同嘅纹理咧系出现嘅。呢啲咧真系我。其实当时我未去之前咧，又冇乜咁样谂嘅。虽然我都即系叫做系啊研究下呢啲咁嘅木结构，咁就去完之后，我发觉喂，原来我嘅知识都即系其实都非常之贫乏嘅啫。 哦，即系 Stan 咧，你都有去过啱啱你所介绍嘅呢个竹中大公道具馆系咪啊？ 系啊，喺神户噶， 喺神户嘅。有冇啲相可以影到可以 share 俾大家一齐睇下？ 当然有啦，咪就系啱啱嗰个暑假我去嘅时候就系预咗啊，影咗啲相就会 upload 翻上去。俾建筑二嘅网站嘅， 系啊，咁大家咧可以依家咧就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 ，rthk.hk 啊，喺第五台嘅节目咧建筑二入面咧，亦都可以揾翻我哋今集嘅节目咧，上面亦都上载咗 Stan 头先所讲嘅竹中大公道具馆入面可以见到嘅唔同嘅展品啦，咁大家可能咧入到去睇相嘅时候，又或者有机会亲身去睇下嘅时候咧，亦都可以了解到咧日本嘅一啲嘅树木嘅文化，咁我相信。即系呢个亦都系等大家去睇，即系建筑唔单止系俾人住嘅地方，可能喺入面更加见到嘅就系日本文化点样可以喺木入面咧传承落嚟。咁咧，但系头先亦都讲到啲唔同嘅木材啦。咁啊，今次呢套嘅电影啊，《恋上春树》入面咧讲咗好多就系啲嘅杉树啦嘛，杉木啦。咁而日本嘅杉树，好似我哋之前喺古都嗰套嘅电影咧都有睇过，都系日本非常之即系常用或者非常之出名嘅一种嘅材料嚟。咁除咗杉树，其实系咪仲有其他都会经常会用得到？ 其实咧，如果讲日本咧木材用喺建筑上面咧，最高级咧就唔系杉树，就系、是、通常系所谓嘅桧木啦吓、包括咧我哋即系譬如一般嗰啲温泉嘅风吕嗰啲咁嘅木盘啊嗰啲咧。所谓最高级咧，就系讲到明就系会用杉木噶啦吓。 系啊，我自己好中意桧木嘅用品嘅，即系譬如有啲沙律兜啦，嗰种深色嘅、暗嘅朱红色嘅颜色泽咧，系好吸引。同埋桧木好处咧，就系佢又洗得啦，即系又浸得啦。佢喺木嚟讲，好容易去做清洁啊。我攞嚟做碗，我自己只屋企食饭碗都系桧木嘅。 哦，哇，你咁有， 我中意木嘅，系我中意木， 估唔到。嗱，咁除咗桧木之外咧，其他比较。常用嘅譬如有松木啦，或者呢套戏里面嘅主题啊杉木啦，咁呢啲咧就譬如咧喺我哋以前提过介绍过嘅桂离宫里面咧，嗰啲咁嘅朴素风格嘅建筑物咧，都会用到松木啊杉木嘅。另外就譬如屋顶咧，所谓嘅齿葺咧，都系一啲木片咁样去铺上去噶嘛，咁咧通常都会用杉木或者系桧木嘅嚟到做嘅。咁而呢一个所谓嘅日本杉咧，呢一种其实就正式嘅名就日本柳杉啦，咁其实系日本特有嘅品种嚟嘅，而佢譬如亦都有即系散发住一啲嘅香味嘅，亦都系比较轻啲啦，咁啊防水功能又好啦，所以喺日本嘅建筑啊、室内设计啊都成日都用嘅，但系咧又要特别留意、哦。我哋香港其實都有好多，如果你去到新界咧，嗰啲舊屋咧，嗰啲傳統嘅民居咧，都會見到好多用杉木做嘅梁啦，或者柱咁樣嘅。但係咧，嗰啲品種咧就同日本啲杉木其實都好唔同嘅。中國南方嘅杉木咧，譬如喺廣東啊、香港一帶所用嘅咧，就會細好多嘅。咁亦都令到我哋見到，譬如即係佢嘅尺寸咧，都限制咗一般嘅喺新界嗰啲民居嗰個咁嘅嗰條橫梁。尺寸咧就系控制咗成间屋嗰个咁嘅宽度嘅吓。 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亦都咧，我哋其中一点可以喺呢一次嘅电影入面见得到，就係日本人咧对于森林或者对于一啲物件嘅崇敬。咁因为我哋之前都有讲到，譬如其中一套电影我都非常之喜欢嘅，可以话係卡通片啦，就係幽灵公主啦。咁入面咧其实都有讲到啲山或者一啲神明或者自然界入面嘅一啲神明啦，咁同埋人之间嘅一啲关系啊。咁呢个我諗都係日本文化入面都经常会提及嘅嘢。咁而今次电影入面呢亦都讲到，尤其是讲到有一个祭典啦，咁祭典入面亦都即係讲到啊山嘅啲神啊，咁故事入面情节有一啲好扑朔迷离嘅，咁有啲手拉住个主角呢，咁行咗上个山顶度搵返个失踪嘅小朋友。咁好多嘅神明都会喺日本嘅一啲作品入面出现。咁但係今次即係特别系对于即係森林嘅一啲神呢，我相信即係日本人都唔知可唔可以话喺世界上面都可以话首屈一指啊，对于啲神明嘅崇敬。 是的，即是除了我们在幽灵公主里面都有讲过，即是萨满的传统万物幽灵的观念之外，即是真的举个例，今日你要在中国找到类似的东西只能够在关外找得到。即是我们说东北的地方还会找到这些原生的杉木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的清廷，即是清朝的女真人呢，特登保卫了他们起家的东三省的一些原始的森林。所以直到流到去，幸好在民国和之后新中国时期都没有被破坏。所以现在呢都仲見到嗰啲嘅原生嘅森林喺嗰啲嘅區域，咁背後代表啲咩咧？就係話由中國東北咧一直延伸到去日本嘅呢個範圍裏邊咧，即係對於森林嘅呢個嘅靈性啊，對於佢哋嗰個重要性嘅即係把握咧，好明顯係同我哋南方嘅一啲嘅諗法咧係有啲唔同嘅。 嗱，咁譬如呢套戲裏邊所講嘅，即係嗰個山神嘅崇拜啦，咁叫做大山子之大神啦，嚇，咁又會話定期去封山嘅，封咗個山咁樣唔俾人入去啦。点解咧？就话原来山神咧就要定期去数算翻里边嘅树木噶吓，咁又会喺嗰啲祭典里边咧就拣山上边嘅其中一棵古木咁样咧就啊先又要念经啦，念啲祭文啦，又要吓献啲祭物啦吓，跟住咧斩嘅方法咧。又会特别咧用翻古代嘅器具啊，用翻斧头啊、木嘅舌子啊，咁样去斩落嚟嘅，就唔用电锯嘅吓。咁就亦都再将佢棵咁嘅斩落嚟嘅树咧，就滑落去个山下面，俾嗰啲尤其系俾啲女村民去摸啊，咁样啦。咁呢啲你睇到处处都表现到咧，即系对于树木啦、森林啦，或者代表即系森林嘅嗰个山神嗰个咁嘅敬畏之心嘅。咁呢样嘢其实喺现实意义里边嚟讲咧，就可以话系靠住呢啲咁样嘅祭典咧，去提醒每一代喎，系要即系唔系而家嘅人啊，系要每一代咁流传落去。是要佢哋去盡量去保護呢一個咁嘅森林啦，要取之有道啦，唔可以亂咁斬一啲嘅大樹啦。咁而亦都啦，喺呢啲咁嘅林業工作者咧，佢哋有時咧路過嗰啲森林咧，佢突然間撞到一啲譬如好似類似我哋中國啊嗰啲石錦當咁啊，有啲石頭咁喺個森林裏邊咧，佢哋一日會特別咧停低，咁咧就合十咁樣去敬拜咁樣。呢、這、一個又會似咧喺我哋以前提過嘅紅野古道參拜道裏邊咧，有好多呢啲即係叫做咩王子咩王子嘅一啲咁嘅森林裏邊嘅一啲山神咧。呢啲咧其實都係源自所謂日本嗰啲咁嘅萬物有靈論啊，或者神道教嘅傳統思想嘅。 係啊，其實由阿傑佢正話都有提到，劇情裏面有一段就係小朋友喺森林裏面唔見咗啦。咁但係其實森林。現實意義嘅森林就係咁嘅，就係、是、你入咗去咧，佢可以係好安詳嘅地方，但係亦都可以係好危險嘅地方。人係會消失嘅，人係會喺森林裏面蕩失落，然後你就會死嘅。咁所以本身森林就係值得被敬畏，因為佢 好似有力量咁，系嘛？即系你个小朋友走失咗，就唔知点解揾唔翻。可能其实佢喺隔篱，但系你就永远都揾唔到嘅，有一个咁嘅状况。亦都举一个例，譬如我哋玩呢个恋上春树啦，咁当然影射村上春树啦。咁其实村上春树最近嗰个小说《刺杀骑士团长》里面咧，其实都讲嘅，即系话嗰个主角嘅同埋附近住喺隔篱嘅一个邻居嘅女孩子咧，佢哋车程咧可能要半小时，佢哋喺森林中间嘅。咁但其实咧，佢哋中间可以穿佢哋森林秘道咧，五分钟就可以通到嘅。咁背后代表啲咩咧？就系、是、森林就一个咁样嘅一个独特嘅场所，即系话你嘅距离之间可能好遥远嘅，中间可能要间隔好多嘅部分先去，但系其实系俾森林所阻隔。但系你哋之间要真系要直线嘅拉条直线咧，可能又可能可以马上到得到。咁呢种可能对森林嘅现实嘅理解咧，慢慢就会成为咗我哋即系慢慢有灵嘅一个信念，就系、是、啊，森林呢样嘢，如果你唔崇敬，你喺旅途里边你唔系样嘢都小心嘅话咧，可能你会俾森林所吞噬。 咁就系呢啲咁嘅，即系对于森林嘅幻想啊、神秘感啊，咁亦都导致即系我睇到日本人咧，即系对于森林系嗰个崇敬啊，即系嗰个敬意系好强嘅。咁而呢个敬呢一个咁嘅概念咧，譬如我哋喺茶道文化里边有和敬清直啊嘛，系咪？咁呢一个我睇翻日本人而家一般，我哋觉得佢好似即系好有礼貌啊，呢一个咁嘅形象，起码喺人面前就会好有礼貌啦吓。咁可能就系源自嗰种咧，好强调呢个敬啊呢一个咁嘅概念啊。譬如对强者。吓，佢哋会好尊敬啦，吓咁，但系呢一个系其实只不过系一个最低标准啫，我觉得佢其实系更加对，譬如一啲佢哋觉得勇敢嘅吓，但系又失败咗嘅人咧，都会有一个敬意嘅。譬如之前有一套戏提过嘅真田恒川啦，吓即系守卫大阪城嘅，佢都系一个失败者，但系咧佢日本嘅历史上面咧又名留千古。咁所以呢睇到日本人对于人系即系好强调有一个敬意，但系呢、這个都唔系佢最高层次喎。其实更加高层次呢就系唔系淨系对人。我发觉佢呢即系日本人对于物啊，对于事物啊，死物呢都会好多时有一种崇敬嘅意思喺度，即系表现出嚟嘅。譬如对佢工作嘅用嘅工具啦，食物啦，或者土地啦，或者再扩展到大自然啦，都系好强调呢一种咁嘅崇敬嘅。咁呢个可能亦都真系源自佢哋即系嗰个神道教啦，再加少少啲佛教嘅传统喺里面。 阿 Stan 正话都讲到，即系无论仪式啦，种种嘅敬意啦，咁就 Stan 其实讲到一个好有礼貌咁嘅形态咧，其实都系严格嚟讲，都系东亚儒家文化圈里面咧讲礼呢样嘢。其实而嚟嘅，即系本来礼呢样嘢就系讲紧我哋通过一套同样嘅规矩、同样嘅仪式、同样嘅方法，可以等大家记得某啲东西。咁但系呢一套东西背后，如果我哋能够记得翻嗰个真实，我哋要怀念个理念或者嗰个传统嘅话咧，我哋就变成一个有礼嘅一个状况，好似正话所讲日本嘅状况。但系如果我哋唔记得咗嗰个背后嘅理念嘅，净系得翻嗰啲规则嘅话咧，可能咧就变咗一种好虚伪嘅一个呈现嘅。咁所以我哋话喺日本文化讲得好嘅地方，就系佢哋嗰啲嘅仪式能够做得到。之余咧，佢哋对于佢嘅仪式背后嗰样嘅理念咧，都系有一个有效嘅传递。可能呢一样咧，就系可能即系点样可以保持翻个礼嘅真正即系好处都唔定。 咁我相信咧，大家以后去观摩或者去再睇日本嘅建筑物嘅时候咧，都可以试下加埋呢一种嘅敬意喺入面。咁睇下咧，无论系佢嘅建筑风格啦，又或者系试下谂下背后嘅建筑嘅工人，甚至建筑嘅工具，甚至系建筑嘅材料，咁可能咧都对于大家咧去欣赏日本文化咧有更加深嘅体会啦。咁我哋今日咧嘅时间咧，其实亦都已经系去到尾声啦。咁我哋咧一连17集啦，叫做用咗嚟咧同大家讲日本嘅建筑啦，从呢个日本嘅建筑嘅起源啦，可以话系即系或者同中国之间嘅关系啦，一直到去日本嘅建筑嘅发展啊，唔同嘅风格啊，又或者系佢风格嘅创新点样去摆脱咗中国嘅影响啦，到跟住落去我哋睇，无论系住宅啊、庭园啊、城郭啊，甚至系茶室啊，唔同嘅嘢都同大家去讲过啦。无论喺建筑物啦，或者系背后嘅文化咧，相信大家咧喺呢17集入面咧都领略到唔少啦。咁我哋咧下一个礼拜咧会有一啲新嘅系列咧加入咗喺我哋节目入面，卓然兄交俾你去介绍一下好唔好啊？ 系啊，我哋会揾翻卡文翻嚟啦，同大家讲咧就系香港嘅建筑啦，同埋规划种种嘅问题嘅。咁啊，即系借住一个嘅规划啊，种种讲香港之所以成为今日香港呢个面貌嘅一啲特性咧，咁我亦都会同大家讲翻一啲同香港历史文化有关嘅一啲嘅背景同埋故事啦。 唔好啦，我又转返成为一个听众啦，听返其他人讲嘅故事啦。 係啊 ,Stan 应该就会继续去旅行啦，睇下嘢啦，然后呢就即休息一阵呢，就迟啲要返嚟再同我哋听众见面啦。 好啊好啊。 嗱咁啊，下个礼拜呢星期一晚啊九点钟就会有呢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助理教授徐仲文博士呢同我哋去讲呢香港嘅房屋发展，香港嘅建筑啦。咁啊当然啊曾卓贤卓贤兄嚟到宴会喺度啦，加上我冯杰咧同大家主持嘅，下个礼拜一晚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